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即使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孙茂昌在父亲去世之后，身穿校服来到骑射与人对战，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拜喜欢下棋的白太官为师。那么最终孙茂昌能不能达成自己的心愿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大伙围住了，一会儿输了钱的不给钱不成，揍他。大伙一听这玩意儿打丧种不合适，那不管，这孩子说话太可气，哗一下头一桌把孙茂昌围上了。孙茂昌拿着这白子儿，心里话说：我要不犯点葛呀，我要不把这帮人都气了啊，我且到不了第八桌上了。我要跟你们下，按说不能这么狂，我得落一好人缘儿。不行，初下我就得这样，就这态度了。这位拿黑棋真不含糊，啪，头一子儿下了。孙茂昌怎么样啊？运子如飞，也不过脑子。70-80个子儿下去，这俩人加一块儿啊，可就140-150手棋了，一人下70-80个了。可是棋盘上可没那么些子儿，为什么呢？黑的剑少，这白的呀是下了70-80个，黑的还剩50多个，让人吃2块了已经。再下也没意思了，这盘的就算完了。孙茂昌一瞧，我劝降吧，别耽误工夫。为什么6盘呢？这棋再走也就这意思了吧。对了，这位这么些人瞧着，脸上挂不住啊。这头一盘，哎，得，我也不跟您费劲了，咱们这就2盘。哎，对了，一共6盘呢，抓紧。一盘不如一盘。大伙儿瞧着这棋射头一回，为什么没这么快过呀？这6盘棋稀里哗啦，完了，盘盘都输，孙茂昌盘盘赢，240子归人家了。孙茂昌乐了，行了。这回我有这240子，我再跟这些位下呀，我就有本了。哎，有本可有本了，这40子啊，可就慢点了。咱这么着，咱再下呀，80子一盘了。咱们来3盘的，谁赢了我这240子您拿走。那位身后头过来一伸手，您起来，小孩拉屎您挪挪窝吧。让你天天打谱你不打呀，小小定势， 小小收官，我小什么收官？吓到收官了吗？刚摆70个子我就交枪就认输了，我小收官干嘛？所以说你不行，靠边吧。得了，来来来来来，梅领教您怎么称呼啊？姓孙，您这家里什么事儿啊？先言故去了，没事，心里憋着，出来散散心，解解闷儿。您怎么样啊？哎，我比他略微强点，好，强点好。来，坐着坐着。这位下三盘又站起来了。天见黑，孙伯昌，把这400多子一脸，把伙计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您干嘛？先存你柜上，明儿我还来。另外，存您不带着，你这400多子怪沉的。我把它凑够了，明天再赢480子，这就快一贯钱了。穿好了提溜着走多省事啊，再说换成些银的也行啊，那不就好带了吗？你替我存着吧。伙计一看这位取钱来了，真快呀，这头一桌20子一盘，这一天有时也就下3盘4盘的，也就说这一天总赌资加一块也就60子80子。这说这二位还有互输赢呢，这二位要比如说下4盘棋2-2，今儿没输赢，那就1子都没有，就落一干茶去，抽不了头啊。他这一下就480子，这来得快呀。呵，真有这样的人啊，这棋社里您可听明白，专有这么一路吃空子的，本身是高手，伪装成低手下棋，最缺德就这路人，跟你挂的可大，可不大赢你，老让你觉着你能赢他，可实际你可赢不了他，就仿佛这个赌台球，我听说也有这样的人，实际他那水平可高了去了，说现代话，哎，你连球都摸不着呢，没摸上杆呢，他就收了，但不进，他成心打不进去，你进一个他进一个，你进一个他进一个，有时候成心还呲呲杆什么的，眼看着你就要赢的，还差一个球都绝了黑八了，咚，他给打进去了，输一盘，你不服啊？因为俩人水平差不多，够绝黑八的水平，那就俩人在伯仲之间呢，还得再来啊，盘盘赢你，得练着输6天才明白，这位比我高多了。可是那好几千输他了，下棋也这样，这个行话这叫吃空子的，哎，等你明白晚了，钱输给他了，这位别是扮猪吃老虎的吧？伙计明白不敢明说，孙伯昌走了，没访着博太官，明儿还得来呀，明儿又来了，第一桌往这一坐，大伙儿也明白，没人下棋就等他来呢。他现在是众矢之的，简短说头一桌这10来位连着跟他一比划，这5-6天进阶败北，谁也下不过孙伯昌，大伙儿可找伙计来了，您受累给这位升升座吧，让他上2桌蒙钱去吧，我们这桌差不多了，没人跟人来了，没人跟我们来，我们都服了，这位跟我们下纯粹耽误功夫，我们大伙儿下还有点义气，跟他下没劲，下多少盘都开不了张，那有什么意思？等人家升着升着升到头了，升到5桌6桌了，啊，估计这位这水平也就到了，那会儿我们再踏踏实实好好跟人学，我们哪们别看年轻，学无先后，达者为师，我们认头拜师，您让这位升2桌吧。哦，好，2桌怎么样啊？2桌瞧不起头桌的，就盼着升2桌呢。你在头桌，你没有瞧不起任何人的资格。一旦升到2桌了，那就好办。说上头还有6桌呢，那不管。我反正先有彩的，这就叫一跛步笑50步。哎，我反正先挤着挤着你，怎么样？听说头桌。新上了一位啊，这个给你们这头一桌的都下赢了，上2桌来了，好，我们欢迎啊，嘿，你们不行，让你们练你们不练呢，来吧来吧来吧，孙先生， 知道您姓孙，坐着坐着坐着。咱们这桌怎么样啊？孙部长说先谈谈价码吧。头桌都让我给定的八十子了，咱们这二桌水平高得多了，咱们多少钱呢？那得您说多少钱？这么办吧，咱翻个跟头拐拐弯，咱一盘棋二百子儿。嚯，二百子儿，您带着多少钱呢？我哪知道我多少钱都在柜上存着呢。反正哪天我挣个四百五百的，你算我也来了五六天了，我这也不少钱了，够下几盘的。二百子儿一盘才多少钱？来吧来吧来吧。二桌全赢了，升三桌，三桌全赢了，升四桌，升到四桌这儿要往五桌上升了，棋社的社长马继良来了。孙先生，哈哈，您别往五桌六桌上升了，您直接第七桌上，我陪您下了。瞧出来了，为什么？来一个多月了，投了这四桌多少人，好几十位全让他给下赢了。马继良盘盘瞧，为什么？打得下头一桌的时候一说大话，有伙计就跟社长说了，那什么人物，您别忘了，做过一任松江府两榜进士底子，四品黄堂，那多聪明啊，阅人无数，一看这小孩啊，这意思够七桌往上，这水平，这人现在一点劲儿都没动呢，只不过我棋社的规矩得一桌一桌打，这规矩我定的，是由人定是由人破，我把规矩破了，不用了，跳级了，直接七桌我陪您来得了。五桌六桌这些日子擦拳摸掌啊。为什么？整个棋社里都知道了，为什么五桌六桌人就少了，一桌二桌一桌十了位人，到了五桌六桌就三四个人了。这几位这天摩拳擦掌都憋着会这孙先生呢，直接跳七桌了，那大伙儿不饶啊，我们这回啊一块赌资都得翻倍，我们都跟着压。马继良一瞧，呵，我这棋社从来没有这么群情啊，激愤同仇敌忾，好啊，行行行行行，那孙先生盯得住盯不住啊？孙先生您盯得住盯不住，我们都压孙先生。哎呀，我们算瞧出来了，本来这些日子我们琢磨着拉饥荒，他要上五桌六桌上下来我们就得输钱，直接到七桌最好，您是输铁了，我们多少跟着沾点光得了。呵，马继良一瞧，有的是钱，盯得住，来吧，赶七桌这一摆棋，这人可就为严了。暗含着由门口倒背手进了一老头，胳膊高，须发皆白，是须长过府，老爷子早就来了，来好多天了，也知道棋社里新来一位青年才俊，哎，长官夺将都势如破竹，这一路往上杀呀，一盘没输，没有悬念，连着投了这四桌全完，到底够什么水平啊？得让他跟马继良来来，我得瞧瞧。老头溜溜达达，暗含着离老远，这人可就不太关一摆手，不用，您围着看，我坐远远的，坐远远怎么瞧啊？里边有人说，这是瞧棋的，瞧着可是瞧着，不能拿嘴说，哎，拿嘴一说那叫什么呀？人家这下窗门给报了，知道吧？举五平六，马八进七，啊，炮二横三，那下棋的受了受不了，我用你，他这乱人的脑筋。看完了呢，拿纸比着记，记完了往条往外递，拿着条递出来，老爷子坐离老远坐的第一桌那儿，坐在那儿。这条不给老爷子递，哎， 老爷子跟前两盘棋，这深了，这叫研究。专有一人呢，拿着这条对着下，黑白的都归他下。老头看，老头要看马继良怎么下的，这小孙先生怎么下的。同时呢，这边呢是老头跟这小孙下。老头按自己的理解摆，要是我下这步应当怎么下，按含着可就已经下一盘了。这儿和孙宝昌还不知道呢，人这研究上了。赶马继良跟孙宝昌这一下，孙宝昌缴出点力量来。为什么？一二三四五六，这六桌人都不在话下，到马继良这儿可就得动点脑子了，而且可就平摆了，不能那么放着大的拿白棋了。这一猜先呢，也搭着该着，还是他白棋。这马继良这么大岁数，可就抱拳拱手了。得了，小孙先生哈、啊，那就说无理了，既是我猜先猜着黑棋了哈、啊，承让承让，拿黑子直先这么一下，敢下到一百多手棋，这屋里越下越静，越下越静，这棋可越下越慢，慢的谁这儿？慢的马继良这儿，还是马继良不成。马继良每走一步得想半天，那会儿下棋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下棋计时，哎，有快棋赛呀、啊，有这个计时赛，多少分钟之内，多少手之内，反正你必须下完了。二位下棋呀、啊，旁边搁着有闹表，哎，你下完了有计时器，你得摁下去。这个下棋规矩还挺大，怎么下棋呀、啊？您拿这手摁，这表在这边，这手摁，对脸那人呢就得拿这手摁，因为表在这边。说这么摁行不行？不行，因为这手打棋盘上头过，裁判不知道你这手干嘛呢。这手一过，推上仨子儿去。这亏着下围棋，这要下五子儿已经就赢了。那现在这个国际上下棋规矩也很大的，哎，说你这手拿着子儿，这手下一块儿，这也算犯规，哎，也就是说必须这子儿落定了，离了手，这手您再摁表才行呢。那会儿没这规矩，想下多的功夫下多的功夫，您可以敞开思考。马继良这棋越下越慢，越下越慢，晌午饭就没吃，眼看到晚饭了，旁边站的这些人呐，腰酸背疼啊，脖子也都酸了，都站一天了，搭着天盆，大伙儿就瞧着，这会儿都饿了，一位饿不显，好几十位一块儿这肚子咕噜。马继良啊，也饿了，咱先吃饭行不行？咱先把盘封了，把盘封了，吃完饭咱们夜战。孙茂昌说：“好啊，行啊，耽误大伙儿吃饭了。”大伙儿长吐一口气，为什么？借吃饭这会儿好研究研究，替马继良出出主意啊。马继良再输了，骑射全军覆没了，就剩一博泰官老爷子，你知他来不来呀、啊？人要到了一定的位置就爱惜羽毛了，赢一辈子输一二十多岁小伙子那还行，一世英名付之东流就栽了。大伙儿回头再找老爷子，果不其然，不知什么时候博泰官已经走了。吃饭吧，拿旗照把旗一封，大伙儿吃饭。马继良今儿高兴，为什么？碰上对手了，这年轻人这棋下太好了，自己是凶多吉少啊。大伙儿吃饭，爱吃什么吃什么，爱吃点什么啊，我这儿请摊，咱们单间儿，可就把孙茂昌请到单间儿了。白酒，孙茂昌一瞧，我这酒差点，我这酒喝多了回头耽误事，那意思我喝多我就赢不了您了，无妨，乐意喝喝，不乐意喝不喝啊，我也是壮壮胆儿，喝点。嗯，我按说问不着啊，实在因为咱这棋还没下完呢，但是我这人存不住话啊，年纪轻轻这么好的棋， 您这棋是跟谁学的呢？ 哦，嗨，先言在世的时候啊，家里有几个棋谱，这是先言教我的。 哦，是是是。 令尊已然故去了，您这么看我热销在身。 嗯嗯嗯，好。无论输赢，这朋友咱们是交定了。 哎呀，今天我这棋啊，是说良心话没底，哈哈，我跟您越下越含糊，眼看这棋势渐微，不然，马社长，我瞧您这棋呀，厚积薄发还是有力量，跟您说，我是打点全部精神跟您下，哦呼，不敢当，不敢当，爱吃什么吃什么，吃得饱饱的，您歇会儿，咱们接着下，还不用歇，我这年轻，您这么大岁数，我还用歇着吗？吃完饭看您，您要觉得行，咱马上就下。这顿饭呢，也有酒也有菜，可也没认真吃喝，草草饭半，有骑射的伺候的伙计收拾这个残席，这外边大家伙可就都吃饱了。一看呢，这个社长啊，马继良陪着小孙先生由单间出来，大伙儿起这旗照，二位又归座，接着下。在二位吃饭这功夫，大伙儿简单的复复盘，研究研究。可有人呢，就指着刚才博泰官下没下完的那盘残棋，你看没有，差就差在这儿了。要按老爷子下的这个，他不这么被动。看起来马继良啊，马社长这盘棋真悬了，但也有高兴的。为什么？赢钱了。马继良越不成越好啊。敢吃完这饭呢，孙伯昌一琢磨，行了，差不多了，我别紧绷着了，我这棋一直没敢放力呢，还，哎，跟他下呀，这是很认真，但是没完全使出力量了，现在我这棋又占优，我要再客气让别人瞧出来反为不美，天也黑了，我还回家睡觉去呢，为什么？万一我要把他赢了，明天就第八桌的来了呢，我精神不好，我再输这老头，这一使力一加力量，后边这几步啪啪一走，马继良一推棋盘，甭数了，数清楚了，这下围棋就是这厉害，数子是专门一门的功课，会下棋不知道哪位您会下围棋，得呀先学这个，这您还别说，还不是后学，这是基本功，为什么？刚一学棋就先学给先生们数子，数清楚了，数子可是数子啊，您可听明白，这也不能拿手指头指着数。这不行，就是拿眼看，大概棋一算，哎，就停了，嗯，甭数了，我这盘棋都收完官，连细官子都收完了，搭出去死子儿，填完了活子儿，我应该输您七目半。对，不错，这盘棋我赢您七目半。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岳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中国梦歌曲《我们的新时代》，朱海作词，胡廷江作曲，阎维文演唱。 当盛世的钟声敲醒未来，春风如怀，百花盛开，辉煌地走向世界中心的舞台，新时代大幕在中国拉开。当幸福